好，翻嚟第二节咯。 好，第二 节。咁第二节咧，咁我哋咧又不如讲下俄罗斯少少啦。咁啊，讲呢个2017年咧，我哋上次做个即系之前做个总结啦。 系。 咁我哋咧又总结少少咧，就讲呢个嘅武器出口啊。咁啊，讲到武器出口咧，其实大家都估到边啲国家噶啦。咁啊，美国一定大户啦。 美国最大啦。 咁啊，跟住就到俄罗斯啦。 都系啊，呢两个曾经嘅消耗强国啊。 系啦，咁以前咧，原来理论上咧，第三系德国噶。 系。 因为德国你知咧，佢好多坦克同埋好多精制嘅武器噶嘛，所以德国系排第三噶，不嬲都。 除咗海军啊， 哦，除咗海军水啲啊嘛，水啲。咁但系而家第三咧就应该系到中国噶啦，系啦。咁中国咧以前咧就应该出啲低档嘢嚟，啲咩手榴弹啊、子弹嗰啲啫嘛，嗰啲步枪咯，或者黑星嗰啲啊嘛。 系啊， 而家就多咗好多嘢咯。咁依家最多应该系无人机啦，跟住第二个就系嗰啲导弹、飞弹咯，跟住咧其次咧先至开始系嗰啲咩坦克啊嗰啲咯， 即系爬升到一个中阶水平啦。 中阶水平，但系未到高阶噶。你战机嗰啲咧就战机卖好少咯，枭龙啊少少咯， 枭龙合作啊， 系啊冇乜噶啦。你有冇人买歼十啊？冇嘛，有买歼十啊？冇啊嘛，有冇人买歼十五六嗰啲？唔系噶嘛，咁所以唔会噶啦，即系嗰啲难啲咯。 系， 咁我哋翻翻嚟啦，咁我哋讲俄罗斯。咁俄罗斯咧，据说咧今次个武器出口量咧仅次美国啦吓，美国咧大概占几多咧？美国系占三分一， 系 33%， 全球三分一， 啱啱好三分一。 哦， 咁你乜全球三分一？即系举例啦，如果全球有1000亿，哇，佢 check 330亿啦，起码都 系， 所以系好劲噶。咁当然啦，如果喺入面 check 嘅话，大家都估到边个系大佬啦。我哋上次讲过啦 ，Lockheed Martin 啊嘛， 系啊， 第二就波音啦， 系 F-35 啦， 系啦，第三个雷神啦。但系 Lockheed Martin 又系带你成条街噶嘛， 系啊， 即系其实可能有六七成系佢赚噶嘛，所以好恐怖啊， 一亿半到2亿一架 F-35啦， 系啦，佢又卖咗几十架起码，系咪几恐怖啊？仲系真系代到噶， 系咯， 好啦。咁咧，我哋讲翻俄罗斯咧，有几多咧？原来俄罗斯有 20%， 喎， 系都唔少啊， 都唔少噶。 有咩产品啊？ 嗱，大家一睇都知俄罗斯最想卖啲高端武器啦， 系， 尤其是佢专做边啲国家生意咧，就系同美国唔啱嗰啲啦。 哦， 咁嗱，中南美洲啦， 系， 一定嗰啲客仔啦， 系， 咁啊，另外有啲客仔咧就欧洲穷嗰啲啦， 系， 或者旧加盟国啦， 东欧嗰啲， 旧加盟国啦，又或者中东某啲户啦， 中东嗰啲咩嘢？ 系啦，中东啦，叙利亚啦，伊朗啦，嗰类啲啦，仲有个就系咩咧？就系东南亚。 东南亚系， 东南亚其实好多客嘅佢有。 好似呢个印度啊嘛，一半美式，一半呢个俄式啊嘛。 系啊，我印度就乜都有噶啦，印度有法国嘢，有英国嘢，有美国嘢， 最多都系俄罗 斯嘢， 最抵都系俄仔同埋呢个。 佢架航空母舰都系啦， 几乎级。 系啦，佢嚟紧嗰架都系类似噶，嚟应该都系类似嘅。 哦， 你咪用米格29。咁所以咧，基本上俄罗斯客仔就超多， 系啊， 嗱，你东南亚你数到嘅，有边个唔系啊？泰国咯，勉强，可能泰国唔系咯，嗱，菲律宾都未系咯，其他都系噶啦，基本上全部都有啊。咁所以咧，俄罗斯咧，嗱，大陆更加唔好讲啦。其实大陆成件事点解咁卖得，都系因为佢 cop， 唉，即系咁讲，好似唔系几好，即系佢仿制好多俄罗斯 嘅嘢， 咁啊学习咗俄罗斯嘅精髓，咁啊自己再出啲新，即系改良啦，就做一啲劲啲嘅嘢啦。 跟住用大量生产，就平翻个原作咁啊。 跟住最正就系咧，同阿 Alex 讲开，最惨咧就系其实咧，依家俄罗斯咧，佢唔系出唔到嗰啲嘢，有时啲 pass， 佢系调翻转问大陆买仲平过佢。 系啊，平过自己做， 同埋大陆又做得快。 系啊， 又平靓正喎， 稳定 啲。系啊，同埋佢唔敢 say no 嘛。 系啊， 即系大陆，喂，你试下卖俾我啊！你嗰啲引擎即刻全部冇， 哦系、啊， 即刻又惊，系咪？又俾佢卖俾你啊！ 卖啲高端嘢俾我，或者啲中低端嗰啲，继续 keep 住俾货我啦，系咪？ 系啦、啊， 大家 即系等于咧， 互相， 我就喺大陆做 iPhone。 系， 然之后就 iPhone 卖翻俾你， 系啦、 啊，咁、啊、你要唔要啊？你一系唔好买 iPhone 咯，咁样，所以变咗有咁样。咁俄罗斯咧呢次武器出口量咧20%系真系劲嘅， 系。 咁通常主要卖咩咧？卖战机咧， 战机系啦。 咁战机嚟，大家知道苏27嗰啲啊，但系而家唔系苏27啦，而家通常卖米格35啦， 米格35 或者卖苏35啦。 米格35好似未买得啊？ 未买得住，但系会有人落单嘅啦，应该。咁同埋咧，就应该吓 suppose 就会咧。会有呢个嘅苏35咧，就好多国家咧候住嘅， 系 除咗大陆买咗啦，印度有机会买啦， 系 跟住印尼话要买，越南想买啦， 但系前嗰排先有呢个苏35对呢个 F-22 事件啫， 呢单嘢之后咪热卖咯， 热卖啊，反而 因为佢话苏30佢哋嘅古仔系苏35赶走咗 F-22 啦，调翻转，咁所以其实任你噏啫嘛，所以单嘢就好搞笑嘅，好。咁我哋又讲下单喎， 下一单咧就讲呢个珠穆瓦特级咧，咁佢嗱，如果大家见到科幻战舰嚟噶嘛，系好靓 嘅潜艇都我自己战舰嘅。 系，喂，如果佢只架船身咧再多少少喺个底度咧，你以为呢架系潜艇嚟？ 你知唔知佢似咩啊？吓，其实唔系似潜艇， 系 似咧啱啱美国内战时候最初期啲装甲舰嗰啲样就系咁。 咁， 不过咧就有条烟通喺度泵气，呢条就冇烟通嘅。 哦，佢有噶，但系佢隐形得好紧要。 佢烟通嘅意思即系成条黑色墨鱼啊， 墨鱼 系啦。 嗰个年代就乜嘢都墨鱼噶啦， 系啊，墨鱼 真系冇计啊，冇计。喂，呢个咧所以好型嘅，呢个叫 D1001 喎。 系 啊，即系之前嗰个叫 D1000 啊嘛， 系 嗰个系第1000架，呢个咧1001， 要有1010嘅先。 冇啊？点解冇啊？ 因为 做三架啫， 做三架，哎呀， 1003咋，1003都做唔到啊。 Okay. 除非佢科税咯。 哦，系， 但 系 好贵嘅呢只嘢，唔系讲笑。嗱，呢个咧系二号舰，我哋叫做 系。 咁呢架嘢咧叫 Monsieur 啊。咁 Monsieur 点解咧？我哋讲过噶啦，因为咧以前咧有个海军陆战队啊，咁咧就佢系好伟大，呢个人叫 Monsieur。 系， 当时咧就因为喺伊拉克服役嘅时候咧，就曾经试过咧突然间有个炸弹爆，佢咧成个人瞓落去个炸弹度。就是、因为佢牺牲，但成队救得翻。 哦， 于是咧就，梗系佢当时追封咗啲勋章俾佢啦。 哦， 咁而家咧直头咧就，连架舰都叫埋佢个名咯。 哇，犀利！ 系啊，所以都几 即系佢都美国佬都好够呢个吓，即系 呢样好啊。 呢 样咧，我牺牲咗，为国牺牲捐躯， 系啊， 就有翻个荣。 即系你其他国家有时揾啲将军啊、总统啊、皇帝嚟做呢、這个。 名咯， 名噶嘛， 但系佢平民都可以， 系咯，平民都可以呢个做到架船嘅名喎、 啊，真系好伟大喎，流芳百世啊，真系。 流芳百世， 咁啊，嗰啲仔女听翻，哇，几劲，我老豆啊呢个， 系咯， 系嘛 ，Monsieur， 我家族啊，直头。 咦，我家族，我豆个名嚟噶呢架船，几犀利。 因为为国捐躯， 系啦， 系啊，诶，讲开咧，俄罗斯都有个为国捐躯，啱啱有个咧苏廿 五 俾人打落嚟， 系啊， 佢咧宁死不屈啊嘛，打到最后枪即系弹尽粮绝之后咧，就攞最仅剩嘅手榴弹炸死自己，死都唔投降。哇！呢、這个都真系几即系军人有时咧、這個，我哋 呢、 這 个呢、這个好似日本仔 宁死不屈啊， 宁死不屈咁， 真系好犀利啊！呢、這个咁啊，呢个珠穆瓦特级咧，讲翻少少啦，14000多吨啦吓，咁啊最高时速50公里，但系咧最过瘾嘅就系佢比较全自动化啦，但系全自动化亦都有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万一佢入面咧全电推动嘅，呢架唔系即系烧油咩咩，即系佢用全电推动，一出事之后咧就真系成架嘢冇人识搞噶啦。佢就停喺度轨度噶啦，咁、 哦、 所以咧呢只嘢咧，你可以话佢好劲又得，你话佢咧好斗泥都得嘅。 我咁就试验一注，都唔劲喎，80支飞弹可以。 系啊，劲噶，仲系记住佢啲飞弹咧，唔系好似我哋一格仔咁样 咧， 四方形咁样噶， 系 系啦，佢系摆喺船边噶， 系咩？ 佢咁样 V 字咁样船边噶， 系 系啊，即系佢摆晒喺船边噶，佢唔系摆中间噶，因为中间咧要摆两支咧呢两个15毫米炮啊， 哦， 同埋咧佢要做到隐形啊。 哦， 咁啊，全部摄晒喺边咯，但系摄边有个问题， 系咩？ 你俾人炸中你隔篱就全爆， 系顺爆啊！ 但系又咁讲，佢哋话就吓，佢哋话个设计咧好硬净嘅，冇咁易顺爆嘅，冇咁易顺嗱，都系讲啊，因为你其实人都营运打到你嘛， 试下先知 啊，系啊，唔系依家问题系佢成个问题唔系人哋打到你啊，你系自己唔识喐啊，呢个先系问题啊嘛， 啲太高科技嘅， 其实系太高科技，调翻转系啦，你睇下你睇下解放军会唔会整只咯自己？我谂你点抄抄唔到呢只啊！真系呢只真系坚啊！ 我抄只模型遥控嗰啲，攞个 iPhone 嚟或者攞个 Android 可以 遥控， 都有埋呢、這个你埋呢个 cam 实时睇，好似航拍咁嗰啲 无人机都可以做埋， 系 但系就要细100倍啦，应该要好啦。另外一个咧就讲紧咧，全世界最大嘅无人反潜舰啊！哇，這個、呢个大家睇个样啊，咪觉得好科幻啊！即系咧，你觉得睇个样咧，基本上咧就 系 一个咧三体船咁样嘅。系啦，咁咧，所以咧就呢个咧，嗰、那个样子咧，你见佢咧，即系呢啲样咧，其实系好 Q 嘅，即系你见佢咧两边咧，有冇啲似咧细个玩嗰啲咧，嗰啲即系摆喺水度玩嗰啲咧，同鸭仔一齐陪嗰啲船仔， 以前啲游艇侧边都有两嚿嘢咧，顶住唔好反船啊嘛。 系啊，呢、這个都好鬼过瘾噶呢个。咁咧呢个咧就系无人噶、哦。 系， 唔系讲笑喎？呢、這个无人嘅话咧，其实咧就而家咧攞呢个嚟做咩咧？攞呢个嚟追踪嗰啲潜艇。嗱，好得意嘅呢个嘢咧，个吨位咧好细嘅咋， 系 好细嘅，讲紧百几吨嘅， 百几吨啊？呢真噶？ 几百我嗱，我印象中几百都冇吓，系啊，真系百几吨，百四吨啊！ 哇，真系快艇嚟， 但系好快嘅，27节嘅， 咪追住你潜艇嘛？ 快噶，系啊，追潜艇啊！咁同埋咧，佢可以咧有60至90日，即系话咧，你摆喺个海度咧，你唔使理佢噶啦。 唔使插电噶？ 咦，即系同 60米到90米噶？ 潜艇够长命， 斗死咯，系啊， 够长命，睇下边个武器先。 系啊，嗱、啊，我想讲常规一定唔够佢长命， 系啊，长规唔够啦。 但你核动力咧， 核动力够 就有机会啦。咁、哦、但系你谂啊，我60米至90米， 系啊， 我悭啲用咧，真系用到90米噶。 系， 同埋嗱，上面冇人啦，唔使补给啦，净系要电嘅啫嘛。 系， 仲有万一如果个电脑 short 咗点算咧？即刻转手控， 系 转手控都得。 即系搵人登上攞翻去，攞人 唔使即刻 switch 个掣。就变咗个遥控咯， 哦，遥控， 即系然之后我有镜头睇住嚟揸咯，都得，系啦。如果唔系咧，佢直头系就自动揸， 喂， 你唔使咧，你话唔使 Alex 睇噶，佢自己有人工智能搞噶啦，系、哦、咪恐怖啊？ 哇， 好恐怖呢架嘢， 追住你潜艇真可以， 系啊，衰好劲啦。仲有佢喺劲到点咧，就系、是、咧你个浪咧去到两米都顶得住， 系， 佢话最衰咧六米都顶得住， 系， 系咪好劲啊？ 哦， 啲好劲呢架嘢， 点解撑嗰两嚿出嚟就 系 因为遇大浪嗰时都可以翻船啊嘛， 系啦，冇错，佢会点玩咧？嗱，佢系冇武器噶， 系， 咁但系佢系可以全部咧系，即系佢一只眼嚟嘅， 系， 帮你夹住，有时佢就会 call 咧大佬帮手，佢大佬边个咧？就系、是、我哋讲啲滨海战斗舰。就嗰啲咧，即系比較近海都用到嗰啲啊。咁嗰啲咧，依家嚟緊咧，如果大家記得我哋講咧，佢依家係咪招標啊？招標嘅話咧，就會再做啲勁啲噶嘛。 哦， 即係個噸位會重翻少少，但係就有導彈噶嘛。 即係機槍 有飛彈噶嘛？ 即係機槍咯喎，而家 咩機槍？ 而家機槍仔都冇啊？ 你講呢只嘢 係啦。咁而家海盜咁點算？ 可能有咯。 海盜咁點算又？ 海盜點算啊？我谂佢唔会摆非洲嘅，应该嗰边嘅睇住嚟食咯。咁佢咧呢嚿嘢咧就 suppose 啊，应该平嘅。 系 呢只嘢平嘅，同埋你知唔知佢最开心咩咧？就是、原来佢平时咧日常咧个运个即系嗰个洗费啊， 系 只需要咧$15,000至$20,000嘅啫，每一日。 哦。 但系而家咧，如果咧你要用嚟咩咧，你要用嗰啲驱逐舰去做咧， 系 $700,000一日，哇争几远啊，系嘛？咁所以咧呢、這个好抵用咯， 好抵用。加埋飞弹就更加。 佢应该就唔使加飞弹嘅，佢应该净系载油就算噶啦。咁、哦、所以咧呢只嘢好细好用，好细。 个、 造价平到点点嘢，$1,000,000都唔使。 哇！ $22,000,000， 哇！ 系咪好大啊？所以好平啊呢只嘢。你谂下22支嘅 Tomahawk 就系佢嘅价钱啦。 哦，系啊。 系咪？即系战斧咁啊，好抵啊呢只嘢。好，咁我哋下一张啦。嗱，咁咧就讲开呢个咧，咁我哋又讲下啦，印度啊嘛。咁印度咧，喂，佢又成功试射咗呢个大地二飞弹。嗱，其实咧，大家你有冇发觉睇新闻睇得多咧？ 系， 冇发觉印度系咁射， 系咯、啊， 即系印度搏晒老命系咁射， 即系唔可以俾一个俾阿金仔独领风头啊！ 真系佢咧，其实老实啦，如果唔系因为金仔咧，佢应该调翻转咧，佢都好劲啊！ 系， 即系其实咧，佢嗱之前如果大家印象咧，佢射烈火二啦。 系 烈火五啦，咁烈火五就讲紧可以射到5,000多公里噶嘛。 系 嗱，佢哋话吓，佢哋话 cover 到北京。 哦， 计佢哋得嘅，计佢哋得嘅。你射唔射到中国全境咧？ 所以中国，所以中国嗱喳喳林就要整呢个拦截系统啦，系嘛？ 哦，佢整拦截系统，我谂其实佢就唔惊印度嘅，佢系惊金制多啲，我估。 喂、 哦，惊金制多啲， 都系曾经都系一个 吓。啊 呢、这个啊， 华兄弟国嘛， 华兄弟国、 啊。但我哋上次未讲到佢哋恩怨嘅， 咁咪 就系嗰阵时阿彭德怀嘛， 哦，刮 就刮佢嘛，刮到佢肿晒嘛，跟住佢还在心啊嘛， 即系 成日同啲子孙讲嘛，呢、这个仇一定要报 一报。即系嗰啲系养狼狗咬乜乜啦， 系啊，咬心口啦，你唔好讲嗰啲。哦，咁咧咬亲人啦吓，咁咧就呢个印度系啦，犬决，咁咧就据说啦，印度咧话呢个咧可以装核弹头嘅话， 系 啦，咁如果装核弹头呢个地对地咧，其实个射程好短嘅咋，350公里嘅咋， 系， 其实咧你预啦，350公里射到边咧，咪就算巴基斯坦咯， 系咯， 同埋远啲咪射到去藏南咯， 唔系好远啫， 系啊，但系射到洞朗、啊。 哦， 系啊，洞朗，同埋咧， 基地啊， 洞朗地区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好似都有讲少少系咪啊？ 系 洞朗地区咧，依家咧解放军咧又增兵， 系 系啊，听讲已经有1,000人喺度驻扎咯。咁、哦、嗱，1,000人其实系好多喺啲咁逼咧，嗰啲叫做天寒地冻嘅地方， 系 1,000人，同埋咧佢哋已经咧开始修建一啲嘅公路啦， 系 同埋修建咗啲基地，哦、直头喺长驻啊。1,000人，所以咧，点解佢要做呢样嘢？我估又系同翻大陆讲，嗱，你唔好玩嘢。其实我一支弹咧射埋嚟，你嗰1,000人咧就吓，嗰、啲叫咩啊？周星驰同埋嗰个唐伯虎嗰度啊，咩包散噶嘛？ 包散 系啊，即死啊，真系。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有一个警告嘅意味咯。 哦、 即系相对同你呢个解放军讲，你就唔好咁高调咧，成日进驻喺呢个洞朗地区咯。啊，如果唔系咧。 就个问题就会好大嘅，系啦。咁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啦。 好。